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从5月13号开始，在越南全国的多个地方呢，陆续出现了针对，起初是针对中国，但是之后扩展到华人乃至所有使用汉字的工厂的这样的游行示威，最后是升级成为打砸抢的系列的暴力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冲击最直接的恐怕是在越南经营的台商。那在中国大陆的旅行呢，以及一些经商的人士呢，也是受到冲击。除此之外，韩国、日本甚至新加坡都是陆陆续续的受到这一波游行示威、反华示威的影响。那香港政府昨天是对越南发出了旅游的黄色警告。 台湾政府同样如此。 台湾也是发出了黄色警告，针对的主要是这个越南的平阳地区。平阳呢，如果大家看地图大概就是在越南的南部这个地区，据说是台商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反而呢，大陆的这个企业啊，这个目前来说企业受到冲击的情况并不是数量上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也有整个遭到打砸的这样的情况。可以说两岸三地都有冲击。香港呢也有一家制衣工厂，港资的这个制衣工厂在越南是遭到了烧毁。那事件的直接起源就是之前中国和越南的在这个南海，也就是西沙群岛的主权的纠纷。那么中国的一个最新的钻油井平台呢正式的开始运行，遭到越南方面的抗议。中越方面的海警船是互相用水炮在海上进行了冲撞。越南方面的一些报道呢是显示越南有船只受损、人员受伤的情况，这在越南国内呢激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弹，也是引起了这一次国内的一个反华的一个示威。 对，如果大家检视哈这个钻油台的对峙，有人就觉得呢，会不会是越南在有计划的闹大事态？比如说呢，他们主动披露消息，发布呢所谓中方的船艇和越方的船艇碰撞的录像，来突出显示中方的船艇的发射水炮，制造所谓的中方是以大欺小的形象来试图影响国际舆论。 这个事件的影片在越南国内的媒体上是播放的非常多。 没错，这个呢就可能是为了对中国形成更大的压力。但是呢，这样一个事件，我们现在不管是从香港媒体还是台湾媒体还是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都是发现的是有非常多的篇幅，甚至今天我翻看港媒的时候有几大报章的社评全部都是针对这样一次历史事件。 台湾报纸的头条也基本上是 这样一次重大的这个事件。那么大家用的一个怎么样去描述和定性说的是越南这次的反华行为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但是我们反观大陆的媒体似乎鲜有报道。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我看到有台湾的记者就在昨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就问到了发言人华春莹，说呢为什么大陆媒体没有报道陆资在越南遭受攻击的事情。华春莹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在你生活当中，你与你的朋友、同事、身边的人发生了摩擦冲撞，如果呢你想尽可能本着友好平等而且是以互谅的精神解决问题，你是要通过双方之间的对话尽快的平息事态解决问题呢，还是要拿着大喇叭广播炒作起来最有利于解决。那其实他是试图来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大陆媒体你不是能够看到大篇幅对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但是我们想，既然这次事件已经是数十年来最大的反华暴动，大家也是有这个需要去了解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并且为什么会发生。 是说一句题外话当然外交部不是中宣部了，但是 外交部发言人的这样一番话，他是不是也是变相承认了，是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媒体现在可能是在涉及到这个事件的新闻上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管控。 嗯， 啊，当然这个咱们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啊，中国新闻是最自由的。这个啊，基本上咱们 现在华春莹除了这样的话，还表达中国目前对啊对于这样一个事件的态度，说呢是对有关事件表示严重的关切，并且呢王毅外交部长王毅也已经打电话给越南外长，是促请越方冷静和尊重中方主权。不过呢，其实看上去中越双方在这次冲突当中哈摆出的姿态都比较强硬，就是可能接下来呢到底事态会怎么样的发展，甚至刚才有评论讲到这次越方是不是主动甚至是要故意去闹起，把它扩大化，有一些数据对比，就是说警方和这个报名的数量，报名达到20000，可是警方仅仅是2000人， 是， 并且呢，其实，在越南它的游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用中国的大陆的情况来比照， 但是据说我是看到广西民族大学的一个老师，他这次就接受《明报》的一个访问，他就说到呢，这次游行相比于2011年的时候的游行呢，要简单。就说呢，当年的示威哈，越南政府它是明显的打压，而且是出动了巴士，就大批的拘捕游行人士。但是这次哈，他们有人就之前是致电过警方，就问警察朋友，因为2011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游行的一些参与者，他们就有些害怕，就问说是否可以参加游行。这个警察朋友说呢，你放心参加。就说明了这次的舆论是不是跟当年也是有很大的一些不同。那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法新社的报道是引述越南警方的消息，说是越南警方已经逮捕了500名参加反华骚乱的活动的人员。那么法新社同时也是引述这个越南警方的消息说，有10几家中国工厂被点燃哈、啊，当然不是特别确定这个十几家工厂的统计是，它区分大陆的工厂跟这个越南的跟台资的这个工厂嘛，这里面恐怕会有一点难以辨认哈、啊。那在越南这次的这个事件，可以说对于两岸三地的这个社会人员还有这个企业都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特别是其实首当其冲的是台商，大家可以理解这个事件呢，当然这个台湾目前跟越南在这个南海的有一些这个划界的问题上，包括有一些个别岛屿也一直是有一个争议的哈，台湾方面也是对于这个越南对于南海的某些这个岛屿是当然是以中华民国的这个名义声称是保有主权的。那这样的这个矛盾冲突之下，可以说这次的事件首要是中国大陆跟越南的这个冲突，但是呢受损，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受损最严重的应该是台商，这个客观的原因是因为台商进入越南，这个进越南去经营时间比大陆的资本比大陆的这个企业要进去的早， 而且数量也比大陆多。 没错，这个我们待会儿访问到的这个台商其实有告诉我们说他在越南已经经营了20多年了，这个恐怕20多年之前大陆企业还没有办法到这个越南去经营，而且恰恰台商设厂的这个地方呢，又是这一次爆发这个示威比较集中的这个地区，好，那所以说也是造成了台商这次的处境非常的尴尬，比较难受。我们待会儿来访问一位人还在越南的台商，好，请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2天的情况。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接下来访问到，目前仍然是身在越南的台商侯金成董事长。这个侯董呢，他的工厂是生产冷冻的肉类的一个企业。那他也是经历了这2天他所处的越南平阳省的这个反华的暴动。我们来听一下，侯董为我们介绍一下这2天的情况。 我工厂也都是有玻璃的，全部被破坏掉了。 那现在已经是一个安全的状况了吗？ 我们这一区目前是公安有在镇压，武警啊、镇暴警察有在镇压。昨天一整天到现在都已经算平静下来，然后有部分员工也都回来做些整理，然后清理动作这样。 嗯，您的这个工厂是在哪一区呢？ 我在平阳。 哦，是在平阳。那昨 对 是昨天大概这个冲击的情况，您可以描述一下吗？ 昨天的话就大概我们这一区昨天就大概算安静下来的，没什么事了。 嗯，我是说昨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 五月十三号那一天是比较严重，总共是四波。 嗯， 对。 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就是说什么人哦，也不清楚身份啊，就一群人骑摩托进来啊，就将近差不多五十或六十辆摩托车啊。 嗯。 对啊，就冲进来啊！第一就要求我员工不能上班啊，叫他们全部下班啊，那公司大门也不能关啊。那第二波进来就是打，对啊， 嗯、打的话打什么？打人吗？ 砸玻璃啊，砸办公室啊，砸一些设施就对了啊。对啊，都是越南人啊。 嗯，是当地人吗？ 对，身份的话我也不确定，那反正就是一大群报名进来，就是这样，有梯次这样，平均两个小时进来一批，进来一批。 他们有说什么吗？在进来的时候？ 那就叫我们滚回去啊。 他们有说，比如说为什么他们要来打砸吗？ 没有啦，情形的话也没办法去问他们那些东西，你在言语方面也都不懂的话，只听到他们在叫嚣啊。 嗯，那当时有、 啊、听得清楚的是叫我们滚回去就对了啊。 嗯，当时有报警吗？ 报警怎么去报警呢？报警的话，当初是已经整个都已经蛮翻了，都已经闹翻了，你公安叫警察也都没有用啊，也不是只有我们这里而已啊。 嗯，那您看到的其他的工厂受损的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情况？ 我们这一区的话知道的就有差不多七八家工厂全被烧掉了。 烧掉了？ 对啊。 七八家都是台商的工厂吗？ 台商的工厂啊。 嗯，有人员受伤的这个情况吗？ 我们是这一区我身边周遭的问一问是没有，大家都安全。 嗯。 那其他的我们资讯也有限，我们也不晓得。 嗯，您现在有没有评估一下损失大概有多大？ 我们哦，你是说单就以我吗？ 是 不是？ 是。 我的话损失在跟人家比起来，我的损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就是玻璃砸毁而已了。 嗯嗯嗯。 那电脑办公室的一些文档的电脑啦资料啊不见了是比较头痛问题而已、啊、但是大家的状况都一样啊。电脑都被偷了、 嗯、 文件都被烧毁的一大堆了。 嗯，那受损比较严重 的话是主要是文件跟电脑方面而已啊。 是，那还有受损比您更严重的情况？ 我这个算如果分等级的话我这个算小意思了。 嗯，那您有了解到更严重的大概是一个损失有多大？ 更严重的就在我对面这家厂房全部烧掉啊。 全部烧掉？ 全部烧掉了啊！他们是做那个发泡、做脚踏车泡棉的啊，坐垫啊， 嗯， 整家都烧掉了啊。那就是听他们那个工厂一声一声爆出来，就心里就很痛啊。 嗯， 就在我们隔壁而已啊，那我们都在现场啊。 您当时有亲眼看到他们放火吗？ 有啊，都有亲眼看到啊，因为我们就在厂区里面啊，我们也没撤走啊。 嗯。那 对啊，那我们待在朋友的工厂里面，因为它是四面墙，还有铁门跟那个铁窗，有没有算蛮稳的。他们公司也损失比较少，那我们就隔着窗户看到那些他们都在破坏之类的。它是破坏是还好，你抢劫破坏都还好，你那个放火把人家的心血烧掉是比较过分。 嗯，那么这个您的观察有为什么这个？打砸的人选择某一些工厂来烧呢，他们有特定的对象吗？ 我目前我也不晓得了，因为有听多有很多烧掉的厂商都是不同行业的啊，也没有说针对啊。 嗯， 他们 对，那我们这一区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区这几家被烧掉的，主要他们就是有台湾的一个运营事业，他们是做脚踏车的总公司。 嗯， 然后这附近被烧掉，就是他们当初全部一起过来，是他的下游厂商，就是像钢圈呐、脚踏车车架啊、链条啊，就是全部都被毁掉啊。 嗯嗯嗯，您的工厂是做什么？ 就是、我们这附近的七家八家的工厂被烧掉，全部都是做脚踏车，然后还有一家是做安全帽的，卡在两辆脚踏车中间的，他也一样幸没有幸免了。 嗯，您的 然后那一家做安全帽的是前去年才失火才盖好，现在又毁掉了。 去年失火哈，这个不是人为的。 啊，去年失火是他们那个主要电线走火，今年刚建完。 嗯， 建、 嗯、 完还不到多久又被毁掉了。 嗯嗯，那这个、您的工厂是生产什么的呢？ 我的工厂主要是生产冷冻品，那我的冷冻库还算安全。 嗯嗯，那 我的是冷冻库，我的生产线全部都是冷冻库，比较没什么事。 是，您平时有了解在您这一区平阳的台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比如说工厂大概 台商哦，都大概超过上千家吧。 上千家台商啊？ 对啊。 嗯，现在有 我们这一区等于算是第一阶段起来，所以公安这方面可能有些措手不及。难道你像昨天他们有外扩到其他区域的话，其他区域的公安就有做好防备，有没有？就是灾情没那么严重。 嗯， 那我们这一区主要是一开始就是反应比较措手不及，造成的伤害比较严重。 嗯嗯嗯，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会针对台商呢？ 也不是针对台商，他们我们是在讨论，可能他们一开始是有算合法的。就是他们写理性的抗议， 嗯， 然后诉求就是说跟大陆这个南海这边，他们一开始可能有理性，但是到最后可能变成说有一些比较不理性的暴民就组成这种团体出来在这边闹， 嗯， 是这样子， 嗯， 然后一闹就一发不可收拾，连他们当局也没办法去控制， 嗯。您觉得当局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还是默许呢？ 没办法控制。 嗯， 你像任何一个可能他是没办法控制， 所以公安越南的公安有试图出来控制这个情况。 对，然后他们可能没有算一开始也有措手不及，就是零零散散的，那公安也没有办法去制止，因为你两三个公安你不可能面对几百个暴民。 嗯，那现在您的工厂周围有这个越南的警察或者武警来保护吗？ 有啊，这边都有武警在啊，这边有驻扎100多个武警在这边呢，啊，还有侦报车，有差不多7-8辆侦报车。 嗯，所以现在是一个就比较安全了。 我们现在昨天到今天来讲，就算正常安全了。 嗯，那在平阳的当地的台商有多少还留在当地，有多少回了台湾呢？ 嗯，回台湾的应该来讲的话都是干部啦。 嗯， 那真的就是说身为一个公司的经营者的话，他也不可能轻易的就撤退啦。 嗯， 那一般撤退先回去的就是一些干部啊，台籍干部家属之类的，这些比较没有那个，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先撤退回去。那少不多多数的经营者有没有，就是公司的经营决策者有没有，他们都是还是在这边为主了。 嗯 嗯， 因为总要善后，总要去了解看看，所以一般现在回台湾的都是一些家属跟干部比较多。 嗯，那这次的事件之后，您会接下来会考虑在越南当地继续经营吗？ 因为我的话是我们公司的话算规模可能还不是这么的，我是会选择继续啦。那其他的话可能就是人家现在听到的就是说你像那个脚踏车，我们这7-8家根本就不能动了，因为他们的总上游厂商撤资，他们一定跟着撤，没有用，他们没办法卖。 嗯，您说的他们的上游厂商也是台商啊？ 对啊，就是脚踏车工业啊。 嗯嗯，就是 对啊， 会因为这次 的 事件而整个撤资。 包括你做坐垫的，你一定要交给他；你做链条的，你一定要交给他；你做钢圈的，你一定要交给他。那你的头头已经不干了，你这些下游厂商，你做的东西你要卖给谁？ 嗯嗯， 那 所以他们也是一定跟着撤啊，然后不用讲说整个心血全部付诸一炬啊，全部都烧掉了、啊。 是是，那有联系这个台湾的驻越南的代表处吗？ 我是完全没有去求助于官方的，只能自求多福啊。 为什么没有求助于官方呢？ 因为求助官方的话，也不光是我一个人求助啊。然后现在是占满的，我求助那些也没什么效果吧，因为已经打不进去的，那整个大家要疲于乏命了，我们只能应用平常的一些智慧经验，我们看去怎么解决，去怎么解决就好了。 嗯，所以您在 把伤害损害降到最低就好了。 嗯，您在越南有经营多少时间了？ 我在越南也经营20年了。 20年哈，像这样的情况常见吗？ 最多就是看罢工，就是争取薪资啊，然后争取薪资大概我们工厂都还 OK， 因为我们都跟着政府的法令走，我们都会强调员工如果政府的法令有修变的话，我们一定会跟着调动。那其实都还好，我们每次的员工的那个罢工争取的话，我们都员工都没参与，因为只要他们政府政令一公布调薪，我们就跟着调薪。 嗯嗯， 对，然后几次的话就是从2010年就陆续都有罢工，主要是征求诉求就是说调整薪资，那也没有像这次这么严重。 嗯，像这一次很多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跟中国大陆这个海洋的这个争议，像类似的原因引起的不管是抗议还是暴动之前发生过吗？ 之前在2-3年前有过是，然后就是说边境跟中国跟越南边境的贸易有没有全部都是封锁掉禁止掉，那主要说实在的，主要我的客户的话也是大陆人。 嗯， 我也是跟大陆，我主要的客户是80%都是跟大陆人，然后经过中越边境，那个时候我比较有损失。 嗯， 对，然后这次的这样的话砸毁工厂啊，烧毁工厂，反倒我的损失算是比较小。 嗯嗯， 对，因为主要我的生产线跟我的成品厂就是冷冻库的话都保护住的话，我的损失是比较少，没有事。 嗯嗯，所以这两年会不会在因为政治原因引发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对于 没有啊，我们这边目前在讨论的话，你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边有统计出来，就是这些毁损的厂商上报他们员工的那个员工人数啊，就是大概差不多将近会有超过15万人，目前知道的15万人已经失业了，因为工厂没了。 是在平阳省还是整个越南？ 承包上来的话可能超过，没办法计算。 嗯， 然后这个对他们的经济无疑会是一种大影响。 嗯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您的统计的这个范围是在平阳还是整个越南？ 我们目前是从那个办事处这边出来的那些资料来看的， 也就是整个越南来统计。 有上层回报的。 嗯， 对。 OK 也就是说这个对于他的经济会有一个影响。 okay, okay. 所以您估计接下来类似的事件有可能继续发生吗？ 我不能排除说不发生，但是至少他们政府可能这方面会有一些应应的措施。 嗯， 可能不会，比较不会像这次一样就是说措手不及之类的感觉。 嗯， 那我不能排除说没有了。 嗯， 那现在知道他们政府释出的善意是说他们要全面赔偿，但是赔偿也是说我们也不希望他赔偿什么东西啊。对啊，那因为你像这些厂商全部烧掉了，他要怎么赔呢？ 政府有说会赔偿吗？ 啊，他们总理是有下令要赔偿啊，是有说各个单位出来统计各个公司的损害怎样，然后一就是宪法，二就是补偿这方面的方面下去减免或者是做赔偿的动作。 嗯嗯， 有听说而已啦。然后我们这边的工业区的管理局也有公安打来询问说公司损害到哪边，那有我们那个越南的文访的小姐有跟他们反映，他们就是说他们到时候派人来做个调查之类的，他们今天全部出来调查了。 嗯嗯嗯，您有在这两天有接触任何大陆的人吗？ 我最多就是说，我在当天发生的时候，我有两个大陆的客户在我家， 嗯， 那我也是想办法安排他们去柬埔寨先避难， 嗯嗯， 对，因为他们两个刚好在这边，我就是想办法，就是透过一些关系把他们安排去机场，然后送他们去柬埔寨， 嗯。所以就您的看法来说，现在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如果在越南会存在人身的威胁吗？ 现在哦， 嗯， 现在以我的判断倒还不至于吧。 嗯嗯， 对啊，因为主要他们的动作不是杀人或是什么东西，主要他们是要抢夺财物而已。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台商啊，在越南经营了超过20年的侯金成董事长，这个侯董事长的这个工厂也有受到冲击，但是按照他的 说 法，相对来说损失比较小，但是他临近的这个生产自行车配件的这个工厂就损失比较惨重了，是遭到了这个焚毁。 没错，其实我们从网上看到的一些片段也能看到哈，就包括他刚才讲的一些细节，说对面的一些工厂也是遭到焚烧，那我看到 YouTube 上面也确实有人上载， 嗯， 他这个火焰啊，它基本上有一层楼这么高， 哦， 就你看到真的是骑着电单车，骑的摩托车，他根本就冲过，你安保人员的防线，然后就是一波一波的开进去， 嗯， 开进去完了之后呢，就看到有人是一箱一箱的抱物资抱走，就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们。 嗯，好，这个事件刚才侯先生也提到，越南方面是说要赔偿啊，那当然这个赔偿的话最后能不能够落实，或者说比如说怎么赔多少，好，这会是成为一个后续的问题。那我们现在也不管不光是侯先生的一个说法，从别的渠道得到的一些消息呢，这个示威或者说这个暴动的情况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今天就已经出现了越南的这个大批的防暴警察啊，基本上已经把很多工厂就已经保护起来了， 嗯，所以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到这次是不是有越南官方的一些默许甚至是这个煽动， 嗯， 所以呢这个都是大家的一些揣测 啊，侯先生自己说是觉得官方恐怕也没有意料到， 控制不 了这个警察一开始的人数不够， 嗯， 好，那这个后续的这个事态包括其他方面的反应我们待会儿继续今天的三 D 化新闻。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敏琪， 我是樊素。 好，我们来看到在 BBC 中文网呢，这一次有一个采访，是中国石油大学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庞昌伟啊，那么他就谈到说，中国这一次在西沙群岛开采的这个981钻井平台呢，也就是这一次越南反华事件的直接的导火索，在庞教授看来，这个钻井平台其实早就已经可以运转了，只不过最近按照他的话说碰巧开始了这个钻探。那这个981呢，其实它的一个处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是越南方面的一个理据是认为它所处的这个位置离越南的海岸线更近，它离中国的这个大陆的这个海岸线确实超过离越南海岸线的距离，但是呢离它比较近的有一个中国实际控制的永兴岛，离永兴岛只有14海里的距离，所以中国的这个主要的理据是认为这个是因为永兴岛是中国的这个领土，所以说呢距离在这么近的情况下，自然981钻井平台所处的这个区域是属于中国的这个专属经济区，中国有权利对于这一块地区进行一个自然资源的开发。 嗯，那我们 自然是引起了越南方面的一个抗议了。 嗯，那我们也不妨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历史哈，其实中国和越南呢在南海主权争议方面呢，在这个1975年就越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是根本没有问题的， 北越就是 除了中国在历史和法理的证据非常充分之外呢， 根据研究中越事务的专家披露，在1958年，时任越南总理范文同向中国政府递交的外交公函，史称范文同公函。在这份公函当中呢，就明确无误地承认中国对西沙和南沙群岛享有主权。那这样一个举动呢，就被认为在国际法上是具有单方承认他国领土主权的效力。 嗯， 那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看起来当然是越南政府他反口了。 嗯， 那事实上呢，就是由于过去啊，中国政府是比较的忍让，当然你忍让可能也跟你的海军力量就不足以说是全面的进行这个对抗。嗯，这个原因之外呢，就越南它在南海，它其实已经占据了不少的岛屿，并且是跟跨国企业合作，它大肆在海面开采石油。那据说呢，越南已经从这个石油进口国变成出口国了， 嗯， 而且它的海上的石油收益呢，已经占到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20%。那么这次呢，中国在西沙海面钻探石油，其实是有这个夺回区内石油开发话语权的一个意味哈。 嗯， 虽然说就是去年一月份，总理李克强访问越南，达成一个策略性的方案，有8个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且呢，还成立了工作小组来磋商，是共同开发的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越南仍然是感觉到这个深受威胁，所以呢，就借着这次事件向中国发难。 嗯，这一次中国的981钻井平台呢，它是中国的国企中海油的这么一个平台。 哦， 那记者就问到说，中海油事先有没有向中国政府申请许可呢？那么得到的这个来自石油大学还有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心的这个主任，就说呢，中海油在这个地方如果要进行钻探的话，肯定要逐级通报，比如说外交、海事，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哈，这个一定是在有中国政府的允许的前提下，才会有中海油这样大型的国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地带啊开始钻探的一个行动。所以说这也是让人啊，特别是对于国际的这个很多舆论媒体来说呢，产生了一个中国政府是不是存在一个采取一个挑衅行动的一个质疑。美国的国务卿克里哈，就是发表了这么一番声明，是说美国在领土问题上，在南海的领土问题上不持立场，但是单独是批评了中国，是认为中国这是一个挑衅的行为。当然这个话是遭到了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个回击哈，这个华春莹发言人的这个回击说，如果美国要让太平洋真正变得太平的话，那么要重新考虑一下自己这个说的话和做的行动。也就是说中国认为这个美国哈，虽然说口口声声在这个事情上不持立场，但是还是有一个选边站队的这个问题。类似的情况跟中国与菲律宾之前的这个黄岩岛的这个争议哈，有一点类似哈，表面上好像中立，但是实际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倾向。 包括王毅外长他在14号的时候在跟这个印尼的外长通电话的时候也强调说呢，中方的企业是在中国的西沙群岛有关岛屿毗邻区内进行正常的钻井作业。其实这个作业呢在10年前就已经启动。那么王毅也说到呢，说越方这次呢派出大批的船只进行强力干扰和野蛮的冲撞呢，是造成这次局势趋于紧张的原因。那越方的做法呢，是实际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也是违反一系列有关于维护海上安全的国际协议，也损害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当然王毅觉得是应该是就目前的事态进行沟通，双方呢都要冷静下来，来尊重我们的这个主权和管辖权，不要去把这个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但是就目前哈，就是在越南方面你看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场之前就讲到，似乎现在的中方呢应对显得有点低调，就是低调过头，有点被动。就中国能不能在范围就尽可能大的范围之内就披露更多的事态的资料，比如说中方人员是怎么样受到越方的干扰，你就包括他是怎么样主动撞击，中方能不能公开相应的这个影像的数据，就是让人们看到越方的船艇是有这个不当的越举的行为。目前是越南方面他是公布的这些视频的画面就比 较多，让人家以为是中方以大欺小，是它是显得中方是在这个发射水炮。 嗯， 那其实在这样的国际纠纷的发生的时候呢，是不是中国你要主动一些，把自己的这个话语权抢夺回来，否则你就会显得丧失先机，显得被动了。 是如果你真的要有一比较这两天哈，我们如果排除台湾、香港、内地，因为本身也很少哈，排除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个媒体的话，如果我们来看国际舆论的话，恐怕这两天国际舆论更多的是站在越南的角度啊，也不能够说完全支持越南，但是更多的是引用了越南方面的说法，可以感觉得到越南方面呢这一次是发动了一波非常强烈的舆论攻势，因为这一次的抗议哈，不管是在不光是在越南国内。在台北，在东京，好，这些越南人比较多的地方，大家知道台湾有很多的这个越南的外劳，好，也是越南人很多的一个地方，也都发起了这样类似的这样的游行集会和抗议的行动。这个呢在今年来说它有一个连贯性，今年在2014年的1月份的时候，正好是这个西沙海战的这个纪念日，好，那当然中国叫西沙，越南把这个地方一个叫做黄沙和叫做长沙，这个越南呢官方媒体出现了很多关于纪念当年这个西沙海战的这个报道，还有采访当年的这个参战还有这个阵亡士兵的家属啊，进行一些回顾。那很多人就评论，当然越南的这个体制下，他的这个媒体好受到这个官方的控制，也是非常的非常控制的非常强烈控制的这么一个媒体环境，所以说能够发出这样的信号的话呢，你不要说如果不能够说是官方推动的话，起码也是官方有一个默许的情况。那么发生这一次的反华的这个暴动的话，哎，多多少少是不是也有一点官方的背后的推手啊，这个恐怕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就是你综合现在所有的信息看来，你让人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这次越南的反华它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且呢是更加的凸显中国目前周边可以说是比较险恶的一个 压力很大的。 你就包括面对这个越南它强化它在这个南沙和西沙群岛的控制的时候，你看菲律宾他们也在见风使舵，也在加快这个谋求海洋的资源。那目前来说哈，就整体来看，越南跟中国在国力方面，它跟中国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就也加上越南政府它过去仍然是着眼于两国关系的所谓的大局，就是它针对国内的民族主义呢也是有一定的约束，就包括这次尽管是有很多的臆测说有没有官方的默许甚至是煽动，但是呢台湾方面他们是也去问到就是越南驻台的代表，他说绝对不会有，他说我们是对于这个暴力的行径是一定是谴责并且是约束的和管控的，要这个受到惩处。但是目前呢越南政府他这个你看到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内的蔓延，那他这是不是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向中国施压的手段，在险中求胜。但是呢你说民族主义情绪蔓延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他一定会压缩，就是本来是两国你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政策来解决纷争和冲突的弹性，可能也会加剧 他对官方的政策有很大的压力， 甚至是这个海战的硝烟你就都能够闻到一点来。 当然目前的情况来说，可能因为这样的冲突发生战争或者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的低哈，但是我看到有专家的意见指出，未来海警这样互射水炮的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甚至说是这个海警的船只互相的冲撞，哎，这样会成为一个常态，也就是说短时间来看这一片海域恐怕不太会太平。那也有这个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981钻井平台虽然说离永兴岛是不远，但是它离比如说离海南岛这个能够把这个油运回去的地方距离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长距离对于这个地方来钻油来说，它的这个成本哈怎么样来考虑，你得钻多久才能够把这里的前期投入的成本让这个钻的石油成为一个盈利的项目，恐怕也是对于中海油来说哈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这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计算。你像越南它在这个之前也有在这个西沙进行过开采，那 确实离越南的本土很近，所以说他把这个油啊运回去很容易。但是对中国来说呢，可以在这里开采，但是怎么样最后变成实际的经济收益哈，这也是一个难题。 倒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消息来说呢，你说针对主权方面似乎呢两方它都是有一定的理据的，但是你如果光看这次游行的表面，从他们这个标语当中大家是能够反思一些东西的。比如说你看越南他对中国是怎么称呼的，说侵略者，打倒侵略者中国，不要偷我们石油，中国滚出南海，越南万岁。就是你看光光是这个游行表面一套呢，可能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就是有点像中国人看日本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啊，有一个当然你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中国反日，但是有一个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中国对日本的这种情绪，中国现在普遍的至少普通人不会觉得中国日本就是历史上是侵略者，但是今天可能中国在面对日本的时候有一点实力上的优势，很多人会这么想。但是在越南的普通人看来，就是特别之前我看菲律宾啊，很多他的采取的这种抗争就是你们太大了，你们不可以以大欺小，打到很多这个英文的标语是 stop bullying us， 就是你不要来欺负我们。越南的很多的标也出现了类似的说法，就是说普通越南人也意识到，如果说你硬拼硬，大家打一仗的话，你可能是打不赢的。 当然打不赢。 但是你，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舆论上面，他站的立场就是说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弱者，不要来欺负我们。 就是你能看到呢，越南他对于中国的感情是非常的复杂。就在中国，在越南，他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天堂太远，中国很近”。 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看上去这是很矛盾的一句话哈。我还去查了一下这句话呢，它是有两层意思，就说呢，你中国是通向天堂的拦路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中国本身就是越南。其实这个资料是在2011年的时候被大家翻出来，当时呢不是也是有反华大游行吗？然后游行的场面是有一些让越南人本身是有很沮丧和挫败的一些画面的。什么呢？就是你即使你喊反华的口号喊得震天啊，但是呢你仍然是感觉到对手太强大了。你包括他行进在这个越南街道上在抗议的时候，中国的影子它是不动声色地附着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的角落，比如说你身上穿的衣服，鞋子，你打电话的手机，这个自行车，甚至是你喊口号用的扩音器喇叭，全部都是中国制造。 是， 所以呢他们最后说，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要霸用中国产的东西。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根本没有办法拒绝中国的产品在越南的土地上每一个每一寸都在渗透着。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也会，我们看这个新闻你心里也会挺复杂的一个感受。 是啊， 就是别人看你觉得你是一个让人家觉得是有很多学习地方的一个强者，但是同时是让大家心生恐惧的，觉得你是一个是不是在无时不刻在想着怎么样从我们身上掠夺更多的资源，是甚至是有一个侵略者的一个角色。 是， 就是你怎么自己看上去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这么一个对手和强邻，这也是可能中国你要学习和摆正的一种心态，这是要调整的。 还真是，这个说到底呢，在南海你都要归结到，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中海油的这个钻井平台啊，的确你在一个官方的层面可以坚持这个是中方的中国的这个主权啊，领海啊，包括中国的这个利益啊，我觉得这样说都没有问题。但是最终你要把这个东西落实到利益的层面，你光是占了这个怎么说呢，场面上的优势恐怕还不行。你最后怎么样考虑后续的成本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区域啊出现了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那我个人的一个推断是中国以后的在军费上面的投入势必也要增加了。那这个东西军费也不是无端端生出来的啊，这个军费每一个国家你要军费太高的话都不会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有的时候你的邻居，当你的邻居都对你非常紧张的时候，最后的成本好又会平摊到大家每个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要正确评估这里面得失啊，当然这个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是该坚持的得坚持，但是最后得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才是好恐怕最后大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待会儿来看一看，在这个事件当中台湾跟香港的媒体都有什么。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事件之后台湾的媒体啊，因为台商受的冲击非常的大，台湾的媒体都是怎么说的，这两天台湾的主要报章的头条啊，都是有关这个事件的新闻。在社评的部分，中国时报的这个社评呢就指出这次的事件要让台湾方面要反思两岸关系的一个定位问题，因为他就提到说本来是大陆跟越南的一个纠纷，结果呢因为同挂中文的这个招牌啊，这个台湾台商反而受冲击最严重，这个就要让马政府啊反省一下这个两岸关系，甚至是在这些南海或者说西沙哈，对越南也好，对菲律宾也好，这样的领土跟主权纠纷当中，两岸是不是存在着一个合作的一个空间？他就批评说，马政府啊，除了目前为止发了一个严正声明之外呢，没有见其他任何行动，包括呢台商也都是说啊，这个求助无门，台湾在越南有代表处，但是恐怕这都不是台商第一时间的选择。华航我看到今天的新闻说有这个从越南回台湾的飞机啊，这个座位瞬间都被抢空，大家甚至还赶不上这个飞机的座位，都没有办法想回去的啊，都回不了台湾。这个是中国时报的一个评论。联合报呢就点出说，这个台湾的政府方面就赶制我是台湾人的标志，这个用贴纸用越南语写的我是台湾人的标志发给越南的台商啊，就好像很多的 很实用， 日本和韩国的企业纷纷在事件中啊，因为他们也会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大陆人，所以说遭到攻击哈，那纷纷挂出了比如说韩国国旗啊、日本的国旗，还有新加坡的这个。 但是新加坡国旗听说被烧了吗？ 据说有新，我有看到有画面，我不太确定真假，但是有一点可能，因为新加坡的国旗上面有很多星啊，这个如果说没有怎么出过门的越南人，可能把它当做了中国国旗也有可能啊。那反正台湾方面呢，采取了一个做法，就是说印了一批我是台湾人的这个标志发给台商，好，希望呢说是能够对台商起到一点保护的作用。但是呢越南的一个官方的宣传，因为中越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关系哈，在越南官方的这个宣传当中，台湾一直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说没有太，就是普通越南人他不会把中国大陆跟台湾分得太开，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对台商有任何的实际的影响了。另外在台湾方面哈，这个咱们很熟悉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白狼张安乐呢，就这两天带领了他的这个支持者哈，到越南驻台湾的代表处抗议，说你们一天不解决，我们就天天来轮番来乱啊，就甚至呢要到边上的便利店去买鸡蛋，要砸这个越南代表处，但是被台湾的警察给阻止了。 你看这是在台湾方面哈，就是在媒体在广泛报道之后，你又看到台湾民众当然是会气愤嘛， 对，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突然会理解为什么中国官方是不希望媒体进行大肆报道甚至是出现管控的，就如果一旦这样的新闻你在中国媒体常见的时候，你不知道中国民众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上脑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排越南人民，包括越南新娘啊，不是在很多那广西之类的地方。 昨天有一个笑话说这个不是，那不是抵制越南的，抵制陈升，不说。 好了，总之就是所有关民族主义有关的话题， 很危险， 这些话题你在中国是要非常小心。那其实 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在越南它已经是现在酿成很大的这个祸哈，你都两国政府都没有办法，目前在外交层面上去怎么样去进行坐下来好好谈、冷静谈，你就光是处理民间的情绪就要很伤脑筋， 够你喝一壶。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这些社会成本是不是必要的，如果你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事情尽量是在苗头的时候就给它控制一下，防止呢扩大化之后以后花更多无谓的资源去调停这些民族主义的情绪。 好，明报香港的两份报纸哈，明报跟信报呢在社评的部分也都是提到了越南的这个事件。这两个社评我的一个主要的理解哈，更多的是强调现在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非常的险恶啊，就是说这个南海争端中武力冲突的风险越来越高。这个香港人在越南旅游啊或者说经商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这个传统，所以说香港人有港人在越南呢这两天也是感觉到比较的紧张。我看到有报纸的报道呢，他们采取了一个策略哈，不知道可能是老华侨了，就采取说平时可能多讲越南 越南语，不要在公开场合讲中文，不要暴露这个身份。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越南人时不时别的出来广东话跟这个普通话的这个差别。好，所以说这是目前两岸三地对于啊越南反华这个事件的一个反应。那么后续呢，我相信这个事件恐怕还没有那么简单会结束。比如说刚才赔偿的问题啊，赔偿的问题后面越南政府会怎么样来赔偿？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包括中国的这个钻井平台，它能不能够顺利的开采？这个已经扎那儿了，但是你这后面要把这件事情给收场， 这个争议能不能真的是暂时搁置开发，能不能真的是共同 进行，这恐怕有点难度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松， 再会。 拜拜。